低压区。本港今日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减少，下周初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6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783， 天水围 FM 92.3， 跑马地 FM 95.2， 将军澳 FM 99.4， 屯门元朗 FM 106.8， 黄金世代， 智慧传承。 女性可以放产假照顾 BB， 我有事产假可以照顾你们，有需要的话我们可以一起入育婴室，太太就需要女士专用的哺乳室。 我们用厕所时间通常耐啲，女厕加多几格， 大家都不用等那么久了。 就算着裙坐在窗边，如果装了防走光设施一样坐得自在。男女天生有不同需要， 是不是要有多些不同的考虑呢？ 在乎你，同心抗疫，五台暖流与你同行。 我是邓添立， 我是萧希婷。 疫情数字回落，不过老友记千祈唔好松懈啊！ 虽然戴口罩已经成为咗大家嘅生活日常，不过依然有人会贪方便、贪舒服，戴得唔系咁正确噶。 等乐仔希婷同你哋温故知新，重新认识戴口罩啦。 首先，戴口罩之前要洗手。 第二，分清楚口罩嘅底面。 第三，将口罩嘅橡筋固定喺耳朵上面，拉开接口，记得覆盖口、鼻同埋下巴，用手指按压金属条，以便喺鼻梁上面定型，唔好露个鼻哥出嚟啊！戴好口罩之后，就要避免接触佢啦。 最后除口罩嘅时候，双手咧应该从耳仔位置拉开橡筋，千祈唔好掂到口罩外层。除完口罩要洗手啊！ 长者抗疫，你梗要识， 口罩要戴好，你我做得到。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五台暖流。与你同行。 从此有一个大苹果，这个大苹果呢？ 请问你在这里做什么呢？ 我讲故事咯。 讲故事不是这样讲的，快点上去由香港电台第五台和康乐及文化事务处香港公共图书馆合办的阅读平台15分钟的约会网页看一下啦。入面有五台主持声音演绎不同的故事，听多些自然就可以学到讲故事的技巧了。你都是回去学下先再讲啦。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第五台，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 为了什么总把头 垂下，默默地不说一句话，见他泪流，见他不说话，正叫我放不下。想起了个人，他的眼默默含情，只要他的心也有我的人意，默默地深情藏在心，人黑夜长，人寒风静，我也感觉温馨。 一首《泪的小花》正式开始今朝早的清晨爽利节目啊！早晨早晨啊，时间来到早上的五点两个字啦。咁啊，听紧嘅咧由香港电台第五台慈妹妹为你主持的清晨爽利节目啊！咁啊，提下你咯，今朝早咧就嚟到2020年嘅9月19号噶啦，农历咧就系8月初3嘅。除咗我有陪伴你之外咧，仲有两个呢个特别嘅报告陪伴你嘅。第一个咧就系呢个雷暴警告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6点钟啦。另外咧，强烈季候风信号咧都系仍然生效嘅。出边咧有风啦，又有雷啦，咁啊，当然留喺家中咧就系最安全嘅。室外温咧27度，相对湿度96%啦。刚刚咧就为你带嚟咗宝岛歌王嘅呢一个雷的小花啦。记得之前3个礼拜我们播了这个宝岛歌后的歌，今天很想选宝岛歌王的歌。讲起宝岛歌王，除了泪的小花，真的还有很多靓歌的。 静静听众爱人，我为你唱一首爱歌，当你明晨醒过来，再也寻不到我的踪影，你会知道我已离你远去，爱人不要怨我，爱人不要恨我，我愿相与你消磨一生，奈生命如此短促，当你闭上眼睛，笑声永远留在耳边，我虽远离，爱情永远留在心底，爱人不要悲伤，爱人不要绝望，牢记我俩真挚的爱情，你我会 在天涯相逢。 明日天涯，我哋有报道歌王青山嘅歌声。有泪的小花，点会冇泪的小雨呢？系嘛？尤其是今日有雨嘅日子，播呢首歌更加合适啊！我自己咧对青山哥哥最熟悉嘅就系呢一首歌啦。你呢？你最喜欢佢边一首呢？ 分不出是泪是雨。泪和雨一起撩你，一起你雨中分离，泪转洒满地。哭泣，你哭泣为了分离，分离，分离后再相见不易。我曾把你的爱情藏在我心底。啊，藏在我心底，就好像藏起回忆。我喜欢绵绵细雨，细雨里了你，一起你在我怀里，泪转洒满地。哭泣，你哭泣为了分离，分离，分离后再相见不易。我曾把你的影子藏在睡梦里，啊。在睡梦里，就好像藏起回忆。是泪是雨，泪和雨一起撩你，一起你雨中哭泣，泪转洒满地。哭泣，你哭泣为了分离，分离，分离后再相见不易。我曾把你的眼泪藏在寂寞里，啊，藏在寂寞里，就好像藏起回忆。 最新的天气预测先，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嘅狂风雷暴啊！部分地区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咧约为 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咧系吹强风嘅。展望未来一两日咧，骤雨系会减少，下周初咧天色系会较为明朗嘅。室外气温再次提提你啦，27度啊，相对湿度9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6点，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我又回到我的寻梦园，往日的梦依稀又出现，想要重温失去的美梦，会不会好梦难圆？我又回到我的寻梦园，想起了他仿佛又见面，想要重逢亲爱的亲人，不知道能否见面。你怪我想把你骗，流着眼泪口难辩，深深恋情哪能忘记爱人，回来回到我身边，又回到我的寻梦园，想起了他仿佛又见面，想要重逢亲爱的亲人，不知道能否见面。不知道能否见面。 寻梦园啊，我哋继续有青山哥哥嘅歌声。 你不要哭哭啼啼过一生，一定要开开心心过一生。他虽然是人人的想法不同，他总归是可爱的人生。得意的时候你抬起了头，失意的时候你不必烦忧，安安乐乐地度过难关，安安乐乐地度过难关。哈，可爱的人生，可爱人生，让我来祝福你的人生。要痴心妄想过一生，一定要脚踏实地过一生。啊，虽然是人人的看法不同，啊，总归是可爱的人生。只要是一双手不怕吃苦，只要是经得起暴雨狂风，说说笑笑地度过难关，说说笑笑地度过难关。哈，可爱的人生，可爱人生。 爱的人生啊，其实咧真系人生系可以好多姿多彩嘅，在乎你点样去演绎你嘅人生嘅啫。当然啦，即系可以用好正面嘅心态去演绎你的人生，亦都可以用好负面嘅心态去演绎你嘅人生嘅。凡事都系有半杯水嘅道理啦，你可以点样睇你嘅人生？可能你觉得呢段时间咧，真系过得好苦啦，即系可能周遭嘅环境又好，你自己可能健康上边或者心情上边都唔系咁好。不过其实好多嘢咧都系我哋成日都讲负面嘅嘢咧，就即系越谂就越负面嘅。同埋讲紧逆境过后就会系顺境啊嘛，我哋一定要有盼望咧，人生先至会可爱嘅。有时回望下人生都好噶，谂下以前嘅嘢，好同唔好都系一种经历嚟嘅。跟住我哋有宝岛歌王青山嘅《往日的旧梦》。 谁说我俩还要相见？相见不如怀念。 其实就唔系呢首嘅，唔紧要，因为咧一定有得转翻俾大家嘅，应该就系呢一首先至系。嗱，做直播就有呢种好处啦，即时可以转歌。 春天的花朵开放白又红，河堤上双双对对情人踪。花丛树荫下诉情衷，小鸟儿为我把歌颂。河堤上金色美丽夕阳红，情侣们卿卿我我情意浓。晚霞勾起了一重重，你与我犹如在梦中。想起当年我俩的情谊，何尝不是情意重？你变了心，你有了新人，好梦已成空。相思又何用？如今我重回相思河畔，去重温往日的旧梦。春天的花朵开放白又红，河堤上双双对对情人踪。花丛树荫下诉情衷，小鸟儿为我把歌颂。河堤上金色美丽夕阳红，情侣们卿卿我我情意浓。晚霞勾起了一重重，你与我犹如在梦中。想起当年我俩的情意，何尝不是情意重？你变了心，你有了新人，好梦已成空。相思有何用？如今我重回相思河畔，去重温往日的旧梦。相思有何用？如今我重回相思河畔，去重温往日的旧梦，去重温往日的旧梦，去重温往日的旧梦，去重温。 把握时间听埋少少嘅绿岛小夜曲啦。 这绿岛像一只船在月夜里摇呀摇，姑娘哟，你也在我的心海里飘呀飘，让我的歌声随那微风吹开了你的窗，让我的钟情随那流水不断地向你倾诉。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港大表示，两名在港大医学院工作的职员在星期四晚送院接受新型肺炎病毒测试，正是等候化验结果。校方已经安排清洁和消毒两人工作的地点。港大学生会的学院引述医学院报道，两人中有一人确认感染，这名职员在医学院实验室六楼工作，并没有和其他职员或者学生有密切接触。本港昨日新增三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两宗本地和一宗输入个案，并没有源头不明的病例。政府预计第四波疫情会在冬季出现，会比第三波疫情严峻。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说，现时无法让社交距离措施大幅放宽至六月的程度，呼吁市民在国庆和中秋节期间不要松懈。世卫紧急项目执行主任瑞安表示，现时全球每星期有大约4万至5万人死于新型肺炎，形容情况完全不能接受，世卫不愿意见到这个情况。瑞安表示，虽然部分国家的确诊个案未有显著升幅，但可能只是缺乏检测所致，相信疫情仍然未减退。即使疫情渐趋平稳，都不能够掉以轻心，因为疫情仍然有很长时间在社区出现。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表示，整个世界在应对疫情方面的准备不充分，但相信仍然可以共同制定长期计划，在投资卫生系统方面做好准备。如果能够改善早期的预警和监测系统，将会有效和快速压制疫情。美国商务部以保障国家安全为由，宣布由星期日起禁止美国境内的应用程式平台提供 TikTok 和 WeChat 的下载或者更新，意味美国民众将无法下载或者更新有关程式。腾讯表示，已经知悉美国商务部长针对 WeChat 在美国国内使用的行政命令最新公布。作为一款服务于海外各地用户的应用程式， WeChat 一直遵守当地法律法规、数据政策和程序，符合全球最严格的私隐标准。为了保障美国用户的基本通讯权益不受影响，这段时间公司和美国政府进行多轮沟通，寻求妥善的解决方案，但很遗憾双方尚未达成共识。腾讯表示会继续和美国政府沟通，以争取长期解决方案。美国国务院次卿克拉奇正是访问台湾，今日将会出席李登辉前总统的追思礼拜。解放军在台海附近组织实战化演练。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指控中方的做法是军事恫吓。蓬佩奥在访问圭亚那期间表示，美国只是派遣代表团到台湾出席一项追思礼拜，中国方面显然是以军事恫吓回应。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27657点，跌24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319点，跌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4.58，瑞士法郎0.912，加元1.321，人民币6.771，英镑对美元1.292，欧元对美元1.184。澳元兑美元0.729，新西兰元兑美元0.6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9.69美元，卖出1950.81美元。

为我分秒亦停留，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这份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你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编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端，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我 一首好喜欢的歌曲陪着你走，当然啦，原唱者就是卢冠廷啦。不过呢，近排呢就自己都好喜欢听到这一首的翻唱的版本啦，就是谭嘉仪啦同埋这个黄浩信合唱的一个版本，当然就是来自一套电视剧《不懂撒娇的女人》里面的一首的歌曲。啊，近排呢真的好多歌呢将一些旧有的歌曲呢就是翻唱。当然啦，你喜欢新的定是旧呢？不过即是无论怎样都好，都是那首好歌来的。 当天分手是我怪错了你，一声 goodbye 然后各也不理，离别后才知道无论我怎样也难忘你。难忘你带忧郁的一双眼睛，难忘记你的浅笑，像春天，像阳光照，和那离别匆匆的背影。啊，每天把臂漫步，夜看星星一粒粒去数，难忘记拥抱在雨中，狂言起舞，和你常伴我心曲细数。难忘你对我那种体贴入微，时时刻刻脑海中都谨记。越想忘掉你，越难忘掉你。我悔恨，我悔恨，我悔恨。难忘记你的浅笑，像春天，像阳光照，和那离别匆匆的背影。啊，难忘记你的拥抱在雨中，狂言起舞，和你常伴我心曲细数。难忘你对我那种体贴入微，时时刻刻脑海中都谨记。越想忘掉你，越难忘掉你。我悔恨，我悔恨，我悔恨，把你弃。为何每再也不想你，但到今天仍忘不了你，其实我还是深深爱着你。曾话过再也不想你，但到今天仍忘不了你，其实我还是深深爱着你。 咧继续系你嘅歌曲啊，继续带嚟好多有你嘅好听嘅歌曲啊。今日咧拣嚟呢一首咧都系自己好中意嘅一首歌曲啊，许冠杰 Sam 许嘅《难忘你》。当然数起你嘅歌曲，点会冇呢一首咧？嗬，小凤姐每日怀念你。 爱像轻烟似白云，似梦幻还似真。美梦失去似雾里尘，风声添苦困。往日温馨难忘记，歌声伴我千里，知音已别离，烦恼可不理，你的说话难忘记。 最新嘅天气预测先，大致多云啊，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啊，部分地区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咧约为30度，吹清劲嘅偏东风，初时离岸咧同埋高地系吹强风噶。展望未来一两日咧，骤雨系减少，下周初咧天色系较为明朗，室外气温27度啊，相对湿度9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已经转咗啦，去到今朝早嘅7:30，强烈季候风信号全部都生效。提提你啦，听紧咧由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朝早为你主持《清晨爽利》，有钱佩佩，今朝早带嚟你的歌。我哋有商业叶振棠、叶丽仪。 若这刻君心待我真的好，柔情投在耳边低诉，求你说出那真心话，情深想感觉到， 在我心始终待你真的好，诚意唯愿你感到，唯盼这一刹众生思念，从今天相到 前，情意此刻不想再探讨， 还有以后亦不想作预告。 日后变幻，有谁能预见？ 做到，但这心始终待你真的好，其余幻变管不到，唯要你心里真的希望，其他的不想再知道。 其实真心去爱一个人呢，就真系好好咁尽情去爱。其实唔单止系身边嘅伴侣，你要爱佢嘅父母啦、子女啦、朋友啦，只要你系爱佢嘅，尽量抽多啲时间陪伴，因为冇嘢胜得过陪伴嘅。嗯，愿你待我真的好，有叶真堂、叶礼仪嘅歌声。 算欺骗，你真心的牺牲。 令我温暖，可惜今天的我已经改变， 一张手去轻轻抚你的脸，轻轻的接触柔软若面，天真的眼睛隐隐透着泪水，碎了碎了记忆里，竟是插上白纸箭，一张手去轻轻抚你的脸。 张学友早期嘅作品《轻抚你的脸》系啊，事实上咧，好多时候咧，即系你话通讯软件可以帮到你同身边嘅朋友去做一啲嘅联络，但系始终都唔够咧，就喺身边陪伴啦，或者喺身边咧就系能够接触到嗰种感觉啊，可以摸到对方咧个感觉咧系特别浓烈嘅。咁啊，当然啦，摸下块面，通常咧都系妈妈、爸爸摸小朋友面比较多嘅。咁但系你或者咧大咗会唔会摸下爸爸妈妈嘅面咧，就真系少啲嘅。不过如果你听到嘅又有能力或者又有机会可以嘅，咁不妨可以去摸下，因为其实身体嘅接触咧其实是一种爱的表现的。时间来到早上的5:56，你听紧的有清晨爽利，今天有你的歌，都仿佛好像很久没播过这位歌手朋友的歌曲，蔡国权的《不装饰你的梦》。 愿意心痛苦，不装饰你的梦，别再将我心反复的起弄，宁愿我攰着忧郁归去，像刚消失那阵风。别再伤我心，他伤得那么重，像块冰碎开，他显得太空洞，狂热与天真早消失了，在郁郁的岁月中。谁愿意一颗心永落空？谁愿意只装饰你的梦？令任我的心再长期被痛，亦不想给你苦弄。让每声叹息消失于你的梦，让每点笑声响于你的梦，曾为你献出的点点真爱，在空气内流动。空气内流动，曾

哼啦啦哼啦啦哼，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 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零九分啊！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清晨省理》节目。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再次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啦！睇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0年嘅9月19号噶啦，农历咧就喺呢一个嘅8月初3星期六嘅早上啊。室外气温咧而家有27度，相对湿度95%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朝早嘅7:30啦。强烈季候风信号咧都系生效嘅，有风有雨有雷嘅朝头早啊，咁啊都系留喺屋企安坐家中咧听陪陪做节目啦。除咗有我之外咧，一阵间咧仲会有梁万福医生出现噃。梁医生咧今日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呢个肾病嘅，当然啦，即系去到年纪又翻咁上下咧，即系总系身体都有啲问题嘅。咁但系究竟如果系有肾病嘅朋友会系点样，同埋有啲咩症状咧？想了解多啲咧，一阵间留意住健健康康再清晨啊！喺度拣陈百强嘅歌曲嘅时候咧，发现佢好多歌咧都系同你有关噶噃。不过拣嚟拣去，最后都系拣咗呢一首我最喜欢嘅。当我想起你， 再记起一些古老的心事，再记起心中一串开心日子，曾在那次意远远的以前，共你差不多天天都相连，曾话过那天起你已属我永不变，过去的经已不会再出现，远去的一切只会更加遥远，明白到各有各的去路，但我心中始终感到能共你爱过，恋恋的令我自豪，曾在我心如此深深爱恋中，遗下忆记在脑中，从当天起永都不可忘记，当我想像昨天一般深爱你，再记起一些古老的心事，再记起心中一串开心日子，曾在那次意远远的以前，共你差不多天天都相连，曾话过那天起你已属我永不变，过去的经已不会再出现，远去的一切只会更加遥远，明白到各有各的去路，但我心中始终感到能共你爱过，恋恋的令我自豪，曾在我心如此深深爱恋中，遗下忆记在脑中，从当天起永都不可忘记，当我想起你，仍像昨天一般深爱你。 此深深爱恋中，遗下忆记在脑中，从当天起永都不可忘记。当我想起你，仍像昨天一般深爱你。 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又到咗星期六啊，健健康康在清晨，陪伴身边梗係有呢一个香港老年学会会长、老人科专科医生梁万福医生嘅。梁医生早晨啊。 早晨大家好。 咁啊，梁医生上个礼拜呢就同我哋讲咗肾结石啦。咁啊，讲开肾脏，我哋继续讲下肾病啦。其实都好多朋友呢，即係个肾都有啲问题㗎喎。我亦都听过有啲朋友话啊，得闲都要陪妈妈或者陪爸爸去洗肾。其实喺咩情况下会令到个肾出现毛病嘅咧？ 咁啊，肾出现毛病咧，就好多唔同嘅原因嘅。咁就系话啊，你肾衰竭啊，肾脏即系功能不全咧，其实系咪好普遍咧？由比例上咧，比我哋常见常讲嘅疾病系唔系咁多嘅，因为高血压、糖尿病啊、冠心病嗰啲会多啲啦，肾脏。问题呢通常一个是佢因为一啲疾病而引起嘅。咁其实好多唔同嘅一啲嘅疾病呢都可以令到我哋嘅肾脏受损害。咁我大家最紧要知道呢，原来高血压都系一个好高嘅原因。因为高血压系冇治疗得好呢，其实佢直接影响肾脏嘅肾小球。肾小球坏咗呢就会导致咗所谓肾衰竭啦。 你即係话如果有高血压嘅朋友将来有机会系会引致肾脏出现毛病嘅。 係呀、啊、高血压如果你控制得唔好呢，就即係血压嗰个高度呢系可以影响个肾脏嘅机能嘅。咁对收高血压最常见嘅疾病嘛。咁当然你控制得好就冇问题啦。即係话我哋唔理嘅。譬如你40岁已经开始高血压对吧。诶，唔好搞佢啦，唔使理噶啦吓，咁又唔睇医生啊，唔食药啊，或者睇咗医生食咗药之后，好多人咧就自己买药食啦，咁啊冇去再做检查咧，其实控制唔到咁又问题啦，咁呢个高血压咧，咁呢一个就当然糖尿病啦，糖尿病嘅病变本身咧，其实都会喺过咗10年之后咧，其实某程度上咧个小血管嘅问题咧，亦都影响我哋肾脏血管同肾小球问题啦。咁呢两个咧，其实最常见嘅原因嚟嘅。咁当然亦都有肾脏本身一啲嘅疾病啦，即系肾脏嘅发炎啦，吓、即系肾小球嘅发炎咧。咁以往嘅一啲年轻嘅一啲嘅肾衰竭患者，都系话我哋嘅一啲话屙蛋白尿啦，吓嗰啲小时候可能10-20岁啊，突然间小便出血啊嗰啲咧，咁嗰啲都系一啲所谓肾小球嘅发炎啦，吓咁呢啲嘅即系特定嘅情况底下会一个急性嘅一个影响，咁亦都有啲人咧，一个叫免疫性疾病，譬如话红斑狼疮啊，咁嗰啲咧都可以影响到个肾脏嘅功能。咁我哋之前上次讲过肾结石啦，吓即系话你可能有个即系慢性嘅肾结石，你系唔知嘅，佢隐藏喺度。因为你冇做个检查，或者你都唔知冇症状，咁啊突然间发觉原来咧，原来两个肾都谷胀晒嘅，吓咁呢个情况底下，亦都系导致最后嘅一个肾脏里边嘅衰退喺度。 嗱，听你咁讲，真系都好多原因可以引起呢一个嘅肾嘅毛病噶。咁我又想问一下，会唔会遗传嘅咧？如果家族性都有人有肾病，会唔会下一代或者隔代有机会呢？ 比例上就唔係好多嘅，咁多人咧就話我哋一啲嘅腎臟疾病咧有家族性嘅咧，就係即係多囊腎症。多囊腎症咧，即係主導嘅一個遺傳性嘅疾病，即係話 是一个所谓我哋叫 autosomal dominant 啊，即系话佢有一粒嘅遗传因子咧，我有两粒遗传因子，一粒遗传因子咧，佢已经可以表达到出嚟噶啦。咁所以咧，如果一个爸爸有一个多囊肾症嘅话咧，即系个仔女一半机会，咁所以好大机会啦。咁即系个多囊肾症咧，即系话佢会好多囊，即系水囊、 小泡仔 吓、啊，水泡仔、水囊喺嗰、那个。腎臟裏面越嚟越大，大到咧佢壓住咗個腎臟嘅組織而產生腎臟嘅衰竭，因為一個遺傳性嘅疾病嘛。佢由小時候一到通常去到四十歲到咧，嗰啲多囊症咧就開始出現啦。咁好多時咧嗰個腎臟嘅問題咧都會係三四十歲啊、五十歲啊、六十歲、七十歲開始出現嘅問題啦。 嗱，一般咧講喺呢一個嘅腎嘅問題咧，會唔會都同飲食有關嘅咧？ 飲食影響的機會就不大嘅嚇，咁、我係頭先係個一，你可能遺傳嘅毛病啦，係做多囊腎症啦；二就係話我啲常見一啲嘅慢性疾病，高血壓、糖尿病；三咧就是、一啲嘅腎小球嘅發炎，包括就自身嘅發炎或者免疫能力嘅發炎。咁所以咧，通常都係一個誘因，就同個生活習慣咧比例少。咁多人我哋個先講就話腎臟結石就同你生活習慣有關係啦。你工作 你高血壓啊，都係同你身體 你可能工作裏面係飲水飲得少，即係唔飲唔到水，或者你係即係體力透支緊要，譬如運動員啫。咁、你水分可能你有時係有啲時間係好少嘅，嗰段時間裏面會到結石啦。所以我哋之前講咧就話。我哋生活調節都重要嘅，其實即係你冇一個腎病嘅時候咧，充足嘅水分咧係一個所謂預防作用啦。就算有感染都排清佢，或者有即係一啲嘅雜質都會排清佢。咁多人我哋講石咧都會有遺傳喎，因為有一啲嘅遺傳性嘅疾病，佢會嗰個鈣喺個小便嘅鈣質多，小便鈣質多咧。或者一啲我哋有即系痛风症嘅人咧，咁亦都可能会引起结石。 嗱，咁啊，成日都听即系肾病最担心咧就系肾衰竭啦，又或者即系要去到要换肾嘅阶段，其实要去到几多个 step 之后，即系要去到咩步骤先至会去到呢一个咁严重嘅位置咧？ 嗱，咁我哋肾脏嘅病变咧，其实就话。佢開始唔可以有效嘅去排清嗰啲尿毒素啦，咁、我哋都有唔同嘅指數嘅、通常我哋會睇量度嗰個所謂尿毒素啦，尿毒素喺嗰個單位嚟講，我哋一般嚟講係低過七啊八啊咁。咁我哋如果有病變嗰啲咧，通常會超過十幾啦，咁咪一路會慢慢上升，跟住去到十幾都冇乜問題嘅喎。咁好多時咧就係話，頭先問。几时要洗肾咧？好多时啲病人家属都会问几时要做啊？咁就可能大部分咧就系嗰个尿毒素吓、都可能去到一个位置系去到四十零五十咧，先至去到真系可能要考虑有冇需要去所谓洗肾，所以呢、即系清除呢啲毒素。咁但系就我哋唔系纯粹睇嗰个指标嘅。咁、一般嚟讲咧，其实我哋。需唔需要做洗腎？洗腎可能係洗血或者洗肚啦。其實就要睇幾個問題啦。一咧就係腎臟衰竭嘅患者咧，佢嘅症狀咧就係排唔到水，即係排唔到水又好大件事咯。會腫啦，除咗腫之外，亦都會導致到係心臟衰竭嘅情況啦。咁即係氣喘啦。咁即係排水，即係你食藥啊，靠即係藥物咧都排唔到啲水分出嚟咧。咁你個腎臟又衰竭，去到嗰、那個即係尿毒素去到四十啊、五十啊即系俾排尿药都唔得嘅时候，呢、這个就可能要洗肾啦。咁、第二个咧就话，当我一啲杂质、一啲有害物质系长时期都排唔到出嚟，咁、我因为咧我都要靠个肾脏去排，譬如一啲钾啊，身体咪钾咧，如果真系钾高咧，咁就会可能会有性命危险噶嘛。咁佢排唔到钾出嚟，我哋透过唔同嘅方法，身体钾仍然都系保持都系高嘅时候咧。咁呢個亦都係考慮嘅因素，可能你個尿毒素唔係好高，但係咧原來呢個雜質裏面係會致命，就可能要考慮嗰個洗腎呢樣嘢啦。咁第三樣就話，就所謂中尿毒啊，聽過未啊？ 聽過，老人家成日都講噶嘛。 啊，中尿毒咧就話嗰個尿毒素高到某個程度咧，係影響個神智嚇，即係話昏昏迷迷啊，去冇精神啊，成日都好攰啊，咁即係所謂中尿毒嘅情況啦。咁呢三個咧都係我哋一般嚟講會見到係佢要考慮需唔需要透過人工嘅方法去幫佢排除體內裏面嘅 尿毒素啊、雜質啊、一啲有害物質噶啦。 嗯，嗱，頭先梁醫生你就講咧，話身體如果鈉高好危險啦咁。以我所知，鈉咧就喺呢個香蕉裏邊有好多嘅。咁係咪一個人食好多香蕉就會引起鈉高，定係佢身體上面有啲咩問題會令到佢自己產生好多鈉咧？ 咁嘅問題問得好嘅，因為咧香蕉係高鈉，不過如果一個正常嘅，好似阿佩佩咁，你食三隻香蕉、四隻香蕉、五隻香蕉發狂食咧，都冇乜害嘅。 咁係肚痛嘅啫， 係即係你會排翻出嚟嘅，即係正常。如果你食幾粒鈉片。佢都系会屙翻出嚟，即系我哋肾脏，我哋身体就奇妙嘅机器咧。当嗰呢啲嘢冇乜用嘅时候，屙翻出嚟嘅啫，吓、 嗯嗯嗯 啊，即系佢会屙清嘅。 嗯， 咁咧，当然咧就话，我哋讲翻一个肾脏嘅病人，咁佢几时要考虑，即系使唔使咧？即系当然咧，就药物嘅调节啦。第二，你讲啱，嗰个人听唔听话？ 嗯，咩意思咧？ 咁咪遵医嘅方法做啦，即系话。都唔好食香蕉啊！你繼續食香蕉。 哦，即本身已經唔食得，你仲要偷偷食、 啊。叫你限水，你又唔限水。 係。 咁咪你啲問題啦、 嗯。 叫你唔好食咁多鹽，你又繼續食鹽啊？ 係。 即所謂自暴自棄。 嗯。 好多人咧就唔係遵照嘅指示，即係如果有呢個咁嘅嚴重嘅疾病，都話即個腎臟都唔係好靚 啦。 嚇，得一個正常人嘅四分一。都未去到要洗腎嘅時候，咁、 嗯、 你就係要去諗下點用生活方式去調節，等佢唔咁快要洗腎、啊。 事實上咧，好多時候好多哥哥姐姐咧去睇呢個營養師嘅時候咧，都話：哎呀，真係冇啖好食啊！咁 冇人生樂趣， 係啦，冇曬人生樂趣。不過其實營養師設計一張咁嘅餐單俾你，都係為你好嘅啫。咁希望大家都要乖乖地啦， 都可以有啲微調去調節，可以提升嗰個色香味。 系啦，咁但系可以同营养师提出嘅，你话喂真系淡得滞，有冇啲好啲嘅方法啊？即系可能大家攞个中间嘅位置，你又食得舒服，然之后又食得健康。 啱啊！ 好，咁今日咧唔该晒咧梁万福医生嘅，下个星期同一时间我哋又继续探讨咯，好冇？拜拜。 拜拜。 淡淡然掠过，神秘又美丽，他仿似骤来的雨。我也难自禁抬头看你，你偏将心思瞒住。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今日是9月19号星期六，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黄海怡。早晨刘国华。 早晨黄海怡，各位早晨。政府预计第四波疫情可能会在冬季出现，而且会更严峻，已经制定一系列防疫策略，包括为高危群组恒常检测，例如安老院舍会每两星期做一次。有专家说并不足够，又说如果对外防守有疏漏，第四波疫情不用等到冬季已经来到。一阵听下专家怎么说。 行政会议成员林正财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就说，可以考虑试行为安老院舍院友做定期病毒检测。